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0，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特别想问一问大家，今天心情好吗？ 哎，是的，这个是国足的比赛，0-1输给了日本队。按照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大家、有不开心的理由。 哎呀，不开心的理由太多了啊！这昨天，虽然没有熬夜看球，但是也是在清晨醒来的时候， 哎， 给自己来了一个机灵，看到了手机的推送，哎呀。 还行，1-0，这比分呢不像第一场那么丢人。 哎， 而且国足下半场把这个阿兰洛国富换上来之后，一度感觉跟日本队是打成了一个均势啊，所以这场比赛0-1，好多朋友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和场面呀。 可以接受哈。 哎， 那可能是我是不是这个心态转变的太快了啊？从0-3到0-1，我怎么感觉我一下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呢？ 哎， 总而言之，面对失败，其实想要振作起来是挺难的啊。但是，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情，想要从失败当中振作起来呢，有些人短时间之内能调整好，一下就能振作起来；有些人，你像我这种吧，就是心态不怎么样的，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纠结，我才能够从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不知道大家面对失败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啊？ 是，大家的方法包括个人感受肯定是不同的。有的朋友遇到失败了，可能听一首比较激昂的歌，马上就满血复活。但是有的朋友，有可能会在这个失败当中沉浸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没有关系，堵车的时候，晚高峰的5点到7点，您听夏萌和康乐的金戈铁马，保证让您振作起来呀。 是的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作用。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从国足输给日本开始说起啊。昨天节目里边咱们不也都说了吗，说这个国足就像咱自己的亲儿子似的啊，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儿子出来、假如国足是咱的亲儿子，您会怎么说国足啊？面对失败您又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呢？ 哎，这边看到了 Metro 露露，他说了，可别介啊，要那么多钱，要亲儿子还不给我玩活啊，是这年头要想把这儿子养好，确实得花不少投资啊。 是吧，尤其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啊，大多数家长，咱们中国家长们都比较传统。房是不是得准备呀？ 对呀、 几大件儿啊，还有这个彩礼啊。 是啊、各种各样都得给儿子准备好，仿佛我们中国的父母特别好啊，都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一切。你说既然李铁指导前一段时间说了，要让我们把国足看成是儿子，那就看成是亲儿子。关键这亲儿子得孝顺才行啊，你说不能总气这父母，对吧？ 对，现在的心态就有点这个恨铁不成钢啊。 哎，是，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也说一说，面对失败各位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呢？ 看见很多朋友都在去评价昨天国足的表现啊， 至于怎么振作呢，也想看一看大家每个人的故事啊。 是 阿昭就说了，我心情就不好 啊， 咱俩握握手，我们心情都不好。 关键这一比零比分，我理解您为什么心情不好。 嗯， 因为这个比赛尽管是一个球的差距，但是实际上两个队不是在一个层面一个等级上边的。你看日本队在各项数据都是压倒性的优势， 是的， 半场人家攻防随便传来传去啊，我们这队员说实话就像中学生打人家成年队一样， 嗯， 在场上是呆若木鸡呀。 嗯，我今天居然看到了这个越南媒体啊，在赛后也对于我们昨天晚上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进行了一番评论啊。他们呢就觉得，哎，下场比赛我们和中国队碰上了，我们赢的面太大了呀。 你看，这给人自信了呀。 是啊， 这球咱输的。没办法，我们这个邻居越南队最近就盯着我们，开始各种比较，是吧？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各种层级、各种层面上的比较。 哎， 这足球方面呢，也开始比较了。之前这个范大将军不也说吗？再输要输谁呀？ 是输完泰国、输缅甸，然后再输越南，最后倒没得输了。 嗯， 真丢人啊！ 是的，那看样子的话，下场比赛我们会不会输越南呢？ 我觉得这个下一场比赛肯定，这个重要性不亚于前两场比赛啊！啊，因为现在，我记得第一场结束之后，夏萌有一个专业数据给出了国足的出现概率不足 0.0几吗？ 对，不足1%。 对， 那这场输给日本了，我估计0.5%可能都不具备了吧？ 嗯，反正我记得上回那个数据吧，咱们就是排在越南之后的。 哎， 也就是说越南12强赛出现的几率都比我们大。 对， 那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呢？哎，几率就更小了。而下场比赛正好和越南又碰上了，如果我们再输，那基本上，不别基本上了，就铁定咱就收拾收拾包袱回家了 啊！是啊，那就是第三场如果就输的话，基本后边都是荣誉之战了啊，提前火车站了。还看到了 SH1908说了，哎，我来了，康乐，昨天那球你送没送出去？ 对， 你别说，应该有两位。根据我这个统计啊，两位朋友是答对了这个题。 是哪两位？现在也跳出来认领一下吧。 所以说也咱们要不然增加一个新的规则吧。 来， 要是不认领的话就自动归我了，怎么样？ 什么？ 快点出来认领的昨天猜对的朋友。 如果俩人都出来认领呢？ 都出来认领，他俩进入到点球大战环节。就我们找一个比赛， 怎么点 比如说让他俩现场在我们电台门口来一个石头剪刀布的这个点球大战， 嗯， 比如说比5次，看看谁最后能赢 啊。或者昨天不也有听众提意见说可以来一个颠球大战吗？ 是啊，总之这俩人，您答对的朋友啊，或者认为自己答对的 啊， 把您这截图最好发到我们这里来啊，大家做一个公证。当然如果您要是这个特别想把球还给康乐的话啊，那我也不拒绝啊。我这人脸皮反正稍微薄一点， 你别往后那个缩呀啊！ 哎， 昨天猜对的朋友截图啊，举个手，让我们看到。 你看，已经有人认领了 ，FCB 10这位朋友，这是不是巴萨的球迷啊？说猜对了， 哎，真的吗？ 呀 ，EK 也猜对了，这两位都来认领了。好， 是的， 那应该就是这两位，我觉得。那既然出来认领了，我们都相信。而最好把截图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出来，让大家心服口服啊， 哎， 是吧？ 是的，是的啊。昨天赵军猜的0-2， 你看， 对不起，国足让你失望了是吗？ 是，关键啊，昨天我觉得会很伤很多球迷的心是什么呢？夏萌，好多朋友都猜国足进一个或进俩的，什么吴磊、艾克森啊，我都看到了，有球迷都猜了，结果都给他们害了。 对。更让我们伤心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桂花球员都派出去了， 哎， 可是这个效果呢，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 是， 国内球员和桂花球员之间呢，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这个看完比赛之后啊，虽然0-1要比上场比赛0-3好看一些，但这个焦虑啊，我觉得比上场比赛之后要更严重一些。 是，这边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哭泣，她说了：“亲爱的自己，你才刚刚振作起来，请别再让自己消沉下去，没有任何事儿值得你难过，请快乐一点。”这句话也送给国足，还有送给所有刚刚遭遇失败的朋友们。 其实遭遇失败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啊，夏萌是吧？人生哪有这个一帆风顺的事儿啊，对吧？ 其实从我们小的时候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啊，走不好摔跤了，就是一种失败的体验。但是我们要从失败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慢慢的越走越稳，从走到跑，然后呢大踏步的走在生活的道路当中。 没错， 也希望国足也是这样哈。 是， 毛毛熊这朋友说，咱们还是断绝父子关系吧。 哎呦，养这么大儿子，您就说断绝父子关系，断绝父子关系了。 就是，我就不信了，下场和越南您不看吗？ 啊，哎呦，这边柯南这头像，这哥们儿更狠， 说 感觉给他当孙子都觉得 谁给谁当孙子 呀？哎呦呦， 背包客东子也说降薪啊，接着这个越踢越抽抽。哎呀，这个没有进攻，没有防守，连踢球的脑子都没有带，咱们再输下去得输朝阳区天通苑队了。 哎呦，这边还有1213的说了，国足还真不是我亲儿子，我亲儿子不会给教育成这样的。但李铁指导之前不说吗，让我们把国足当成自己的孩子，是吧？当成儿子也行， 是想当成孩子去爱护。 对呀，他说这不是国足的不好，完全是他的这个之前历任父母给他害成这样的，是不？哎，要说父母害孩子不太会，但是好像有一种说法啊，夏萌认为说父母如果溺爱孩子， 也是一种变相的害嘛。 对呀、啊， 就是熊孩子怎么来的，都是这个父母惯出来的， 对呀、 啊，家人给惯出来的。 是、 可能国足就和咱们这个熊孩子似的啊，被前几任主教练、前几任外教给惯出来了。 哎，是啊。包括是从小是没教育好呗，是吧？就是我们青训这个有些小技术动作，大家昨天看球的朋友可以看到，日本队人家这个传球是这个行云流水一般的小技术什么的，特别的细腻。而我们这边自己带球，有的就带丢了，是吧？都是存在的，所以这跟教育小孩也是一样的。从小有句话说得好，所谓的三岁看老，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是强调了小的时候对于孩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 嗯，哎，我插一句话啊，打断你一下，赵军这儿给我们说这活动不错，我捐一个球。 哎呀， 看， 哎呀呀呀呀， 看，这是葡萄牙的吧？ 葡萄牙的，还有签名的 啊、 哎呦， 有 C 罗吗？我来找找。 这是好像不是 C 罗那时代的吧？是飞哥什么鲁伊科斯塔的？ 再久远一些的 啊。 赵军是要把这球给我们吗？ 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各种各样的球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商品啊。未来我也是康乐，包括夏萌， 对、 啊，我们这个节目组会弯门盗洞找关系，争取给大家安排各种各样的礼品啊。 对，你还真别说，这个小礼物什么的也早就给大家想好了，各个方面的 啊，什么样的商品品种都会有，所以也就希望大家呢、 哎、 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没错，这边看到了1908说了，还是让高洪波带队吧，说铁子真不行啊。哎呦，别这么说了， 这又倒回去了，又倒回几年前去了。 对呀、啊都是这个 来来回回走 两，国产的教练 是往前走两步再退三步，这原地踏步呢。 是，我记得当时高指导有很多球迷一输球开始喷他，就忘却了他之前取得的非常好的成绩啊，包括对韩国队好的战绩等等的，就是球迷有的时候也健忘，是吧？就对这个教练。另外一点，我是想为国产教练说一句话，大家对于国产教练好像这个忍耐度都是比较低的，是不是夏萌？而这个外教好像他犯点错，咱还说哎原谅他吧，是吧？你看谁让他是大牌了，哎。 但事实证明呢，这个外教来了之后都说嘛，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可是念不明白的也大有人在啊。 对呀、 啊、之前也花了大价钱，也走了很多的弯路，结果证明效果呢并不好。 是， 那还不如就试一试咱本土教练会不会出现一些奇迹呢。 哎，是，这边看到了翻海东营，他发了这非常专业的一个点评啊、说中超只是这个会啊各方来进行垄断的买球员啊，只知道是自己内部的这么来打去的，是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还说了规划的这个事儿啊，是否下届还用啊，他认为这个应该是淘汰的一件事了。的确，中国足球规划这事儿只是短期的一个行为，长期提高我们的水平还是要靠自己人的呀。 是，哎，我今天还看见有一朋友说，就这会儿一刷就找不见了啊。但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还是得多踢联赛， 对对对 啊，所有球员都还得回归到联赛当中去。这个咱们的联赛呢，就应该效仿五大联赛，这个时间更长一些，拉的战线更长一些。 哎， 那所有球员呢，你甭说什么以赛代练还是干嘛呢，就是永远保持这种竞技的状态。 对呀、啊，夏萌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历这个届的国家队啊，这个所谓的水平高的，我们讲包括国际上的，都属于是在联赛当中磨练的非常好， 嗯 啊，没有说长期这个队啊弄一块集训去了，成绩很好的， 这一训训半年 啊，对呀、啊，你在足球，至少在足球这个项目当中，这是不存在的，必须得有联赛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平时就在联赛里边练就行了， 嗯， 然后啊提前大概一两周的时间集训一下，如果你有水平的话，肯定能够发挥出来， 嗯，对，是。还有这个老夫子也说，反正足协那边吧，经费可能大大的有，就花吧。 哎呦，不能花冤枉钱呢， 这冤枉钱花的还少吗？ 啊，总打水漂，你说咱们国家是有钱现在啊，不差钱儿。 嗯， 但是呢，足球上面也不能这么花钱，对吧？嗯，你得有效果才行啊。 对呀、啊。地铁一号线也给这个李铁叫冤，他说球员不行，谁带也没用。 哎，是的，就是对于中国足球差在教练这件事儿上，一两年前基本已经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嗯， 为什么？因为当时把里皮找来了，里皮当时世界最好的教练，认为里皮来了，咱最好教练来了吧。事实证明，中国足球水平低跟教练没有直接的关系，而队员不行啊。 队员不行，我们这一套这个上升的通道啊也不是很畅通，青训基础呢也不够雄厚。总而言之吧，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链条都有问题。 是啊，这边还有严22001000这位朋友，他在我们微博上说啊，哎呀，铁子吹头发行啊， 哎呦 我天哪。 好吧，托尼铁子。 哎，而且他吹的吧，这个真的是，很有技巧。你看他吹那一下，哎，正好能把这头发帘吹上去。而且呢，这个电视转播啊，是非常精准的抓住了这画面。 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我也看到了日本的这个热搜，人家有热搜。据说李铁指导吹头发上了日本的这个热搜。 哦， 啊，人家球迷就各种开始点评说，哎呀，你看中国对这个教练还挺有范儿的，是吧？ 哦。 咔咔的吹头发， 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教练实在太不满意了。 哎，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日本的球迷是希望日本队输的，为什么？ 哦， 因为他们 教练 太烦这个森保一了， 说白了就是把教练给坐走 啊。对， 嗯， 没想到没实践。 哎， 这边还有寂寞的冠军，他说了，这个亲儿子就算了，说看我孙子的吧。哎呦， 啊， 就是 啊， 他说那得是，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一辈的下 一 辈了， 嗯，孙子辈的了。 是， 李志说，哎呀，太丢人太丢人了啊，这个国内媒体看好的那些球员再看看他们昨天的表现，简直太丢人了，整场比赛没有一次超过三脚传球。 哎，是。嗯，哎呀，那咋办啊，各位，你们跟我说的又郁闷了，本来我这心情刚好一点， 我一上来心情就不好。 夏萌，你还是推波助澜，你故意气我啊。你来说，咱说点好听的吧。 我想让大家心情都跟我一样不好。 哎呀， 这什么心态啊， 太真实了。 嗯， 哎，就是面对这种失败的时候怎么振作起来呢？ 哎，强打鸡血。 有一首歌， 嗯， 咋办，你说是吧，就是在 要放吗？接下来这首歌 要 放吗？ 要放。就是在打游戏的圈里边，或者电子竞技圈里叫什么呢，这个重开吧，咱们 重开一局 啊。还有这个漫画圈里叫什么，绘图转生吧。 我以为这首歌呢会再放一放，慎一慎再放呢。 哎， 没想到这个刚打完第二场就放了。那行吧， 行，这首歌是什么呀？那就是经典的 听了就知道了， 从头再来吧。变成遥远的记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晚我又要走过风雨，我不愿随波逐流，只为了亲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期待眼神。 心若在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哎呀，但是说实话呀，从头再来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但是在现实当中谈何容易呀。 是的，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啊。 可不是嘛，你说国足这都定型定成这样了是吧，这还能怎么从头再来呀， 就是推倒重来。 但是需要时间呢 啊，就有没有人能够有耐心等这个时间呢？ 是，这边阿昭也说了，这首歌是在特定的时代，当时这首歌是很励志的。 哎，是的是的是的， 是献给广大的下岗职工的。 哎，对，我记得那会儿公益广告里边就印象特别深刻。 没错， 就是，有一个那么一个妈妈的形象，因为下岗了嘛，回到家里特别颓废啊。当然了，后来通过家人的这个激励呀，鼓励呀，他又重新开始创业了。 是，因为康乐是东北沈阳的， 哦， 所以对这首歌曲我有格外的一种感觉。就像阿昭你写到的，确实它是有相应的背景的，但我认为这种精神从头再来啊，不怕失败，其实也是适合国足的，激励一下国足是适合的，我认为啊。 嗯，刚看见一位朋友，谁啊，枪哥，他说了，说今天必须得放一下这首歌。 是。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EK 也说了，从娃娃抓起抓多少年了，还是这样的水平，他觉得很无奈呀。 是的，赵军还发了一张截图，哎呦，这是《扬子晚报》，这我小的时候就看过的啊， 这有年头了。 就是，我来看一眼。 哎呦，这是什么时候？ 1992年。 哎呦喂！ 1992年的一份报纸上啊，写着中国足球必须从零开始。92年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啊？我们小的时候就说要从娃娃抓起，要从零开始，但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下一代了。就还从头再来，还从娃娃抓起， 是仿佛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当然这首歌也被很多的这个 APP 里边所这个应用啊。当然我们换一种稍微的这个激昂一点的这个节奏，再给大家这个带来这样的感觉吧。因为 重新mix 版本的， 哎，对 ，mix 版本的， 大家听一下这个。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 国足加油，激昂一点。哎，这个有点适合喊麦啊，知道吗？夏萌，你看过吧？ 我看过， 网络主播 我学不来。 我给大家模仿一段喊麦 吧。 国足加油！哎，大哥大哥，欢迎你，欢迎来到我这里，等风等雨等着你，刷点礼物更爱你。Come on， 是不是得说个什么老铁666啊？ 对，老铁666，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很好很好，一下把这个情绪给拉回来了啊。 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来就这一个话题啊，说国足输日本，假如国足是您亲儿子，您会怎么说？面对失败，您又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呢？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资讯部分，由于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所以给大家去找的呢都是一些能够让大家开心起来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呢心情可以好一点儿。首先来看一看这个电影哈，今天呢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片的片单已经揭开面纱了。那么展映单元的时间呢是9月17号到30号。那作为北影节最受关注的主体活动之一，今年的北京展映可以说是吸引力十足。除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注目未来、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女性之声、 境界、缤纷动画等众多经典的单元之外呢，今年还特别设置了像冰雪冬奥、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等年度特供的重磅单元，也是为了让影迷和观众可以更看到一些更丰富国别多样、风格广泛的展映观影之旅。其中呢，最受影迷青睐的大师回顾单元啊，今年的影片就特别的多。除了之前公布的卓别林系列的电影，今年还增加了金村昌平、还有尼古拉斯雷、陈木胜等名导佳作。影迷呢也有机会在大荧幕上去重温像游山解考、十戒、两生花、荒漠怪客、天若有情等等大师经典。分量十足的修复经典呢，更是诚意满满。我们可以看见像《镜子》《胭脂扣》《秋天的童话》，还有 4K 修复版的《忠烈图》《男人四十》等影坛名作。另外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今年也会上映很多巩俐主演的电影啊，也非常的好看。9月14号中午的12点，北京展映将会正式的开放线上售票。届时会有多个 APP 当中呢开设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专题页面，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些 APP 去购票。 另外，关注到9月14号到18号，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会举办。博览会采取线下展会为主、网上平台配套、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分会场包括管配分会场、中图顺义物流中心、北京市20余家特色书店和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区、北京石景山游乐园。网上平台为图博会 Web 端和移动端的 App。届时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会同时期同场地来举办。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去处哈，9月10号到13号，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本届大会论坛邀请了300多位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110多家企业单位，还有500多款这个产品参展。在工业机器人部分呢，这一次博览会将会展示多项工业机器人在汽车以及零部件、化工和制药、消费电子以及家用电器、铸造行业等等领域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比如说哈，因为现在嘛，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机器人的应用就逐渐的增多了，多种不同功能的医疗机器人现在在很多地方也能看到得到了应用。本次博览会就将重点打造医疗机器人专区。相比上届博览会，本届博览会医疗专区面积呢增加了1倍，还有手术机器人、康养机器人等等不同应用的机器人同台亮相。本届博览会还将展示新一代仿人型机器人。人型机器人随着技术发展，逐渐具备了精准的力觉、视觉、听觉，还有空间知觉等等全方位的感知系统。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从现在开始呢，观众朋友可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上去提交票务申请。9月10号是专业观众日，9月11号到13号就是公众日了。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正式闭幕。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举办了覆盖服务贸易全部12大领域的展览展示、论坛会议、徽界洽谈及编会活动，81家央企、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37个省区市分别组建交易团，吸引了来自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参与国家比上届增加了5个，企业数量增加4500多家。本届服贸会创新办展办会模式，打造了12.6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举办了5场高峰论坛、200场论坛会议、推荐洽谈等相关的活动，线上搭建展台6511个，上传展品30000多件。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夜间经济。夜间经济呢，主要是指当天晚上6点到次日清晨6点发生的各种经营消费活动。它集合了休闲、旅游、文化、餐饮、购物等等多种服务消费，是城市活力的风向标，也是城市消费的新蓝海。相关部门也持续推出了政策措施，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振奋夜间经济。 各地也纷纷推出了相关举措，从不打烊书店到博物馆奇妙夜，从夜间公园到夜间展览，从24小时便利店到深夜食堂，推动夜间经济持续升温。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综合管理能力和管理智慧，需要久久为功。相信呢，通过各方协同合作治理，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保障系统将加快构筑起来，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今天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正式启动，从即日起到9月底，市民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旅游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自荐或推荐心目当中的网红打卡地，预计10月初会进入到投票阶段，11月会正式发布全新的榜单。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的评选是分为了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文化艺术类、街区园区类、阅读空间类、餐饮及新零售类、住宿类、数字经济类、夜间消费类、科技创新类10大主题板块，基本覆盖了北京现有网红打卡地的全部业态。 我们接下来还是说和玩有关的事情啊。中秋小长假的火车票现在已经全面开售了，国内多省市呢也相继发布通知，恢复跨省旅游业务。同程旅行今天就发布了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呢，今年中秋小长假游客出游意愿高涨，预计国内出游人次将会超过8000万。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广州、长沙、杭州、南京、西安位列今年中秋小长假周边游热门城市的前10。同时还指出呢，虽然目前环球影城还没有正式售票，但是游客对于环球影城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另外，环球度假区的开园也带动了国内主题公园的热潮，像上海的迪士尼、珠海的长隆海洋国王、海洋王国等等主题乐园，预计将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去迎来客流的高峰。休闲度假是中秋小长假的主要出行场景，同程旅行大数据也显示，除了主题乐园景区之外，休闲娱乐类的景区以及自然观光类的景区呢，也是游客出行的热门之选。当然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建议大家中秋计划出行的游客要随时关注疫情变化的情况，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佩戴好口罩，注意卫生，注意安全，遵守各地的防疫政策，尽量避免到人太多的地方去。 而最近呢，天安门的爱好者又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就是9月10号的傍晚，一场浪漫的星月童话。什么意思呢？金星伴梅月将会在西方天空上演，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全国各地的公众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样的奇景。金星是地球的近邻，我们古代是称它是太白啊，就太白金星啊。当它早晨出现的时候，人们称它为启明星或晨星，而黄昏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或昏星。通常情况之下，金星是除太阳和月亮之外全天最亮的天体。十号的傍晚，如果天气晴好，只要西边的地平线附近没有太高的建筑物、山脉或树木遮挡的地方，人们凭借肉眼就能够欣赏到金星与梅月近距离接触的美丽景象。金星闪闪，梅月弯弯，在蔚蓝色天幕的映衬之下是非常富有诗情画意的。而下一次的金星伴梅月发生在10月10号，这个视觉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大家把时间记住了啊，9月10号还有10月10号，哎，这俩时间应该都是吧？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出现的 频率， 出现频率挺高的，恨不得每个月都有一次。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天气条件不太好，大家看不见。 没错，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各位介绍到这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国足输给了日本队。假如国足是你的亲儿子，你会怎么说国足呢？另外面对失败，您又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可以继续跟夏萌、康乐来聊天。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来读大家的留言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通过前半个小时的聊天啊， 是 大家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哎，感觉大家逐渐的恢复到了比较快乐的这种状态了。 哦， 因为国足这场输球好像也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是的。我们今天聊振作这个话题，无论怎么样，无论我们跌入到低谷还是陷入到泥沼当中哈，我们要做的就是赶紧振作起来，不能让自己再沉沦下去了。 是啊， 所以面对失败，您是如何振作起来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哎，这个就是像经常坐着容易什么呢？这腿就麻了，就麻木了，那不行， 得站起来跳一跳，蹦一蹦。 是啊，来这个。来点运动什么的，这边曼联还有一号线，哎呀，都说好几位，麻木了，他们说呀， 麻木了啊。对，我那刚刚在微博这边，米兰魂，我们的老听众了，也说对中国队成绩还这么感冒吗？看来你们俩啊，作为球迷真是太年轻了 啊， 像我们老球迷早就已经麻木了，无动于衷了啊。哎，我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就是我内心吧有一团愤怒的火，但是没有人帮我熄灭。 哎 就是我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烧到不能再烧的时候，再烧就把我给自己给烧憋过去了，怎么办呢？我只能靠自己内功，一点一点的去熄灭它。 哎呦，你 说这是不是就是老球迷的心态啊？ 你说这话，如果咱们这个听众没说，你没觉得是你聊球呢，还以为你说这《甄嬛传》的女主角甄嬛， 以为我在就是修炼什么内功呢？ 对呀，武侠小说里边 法 是 就是这样的。哎呀。 所以大家这边反正国足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怎么聊什么角度我觉得都有道理。我们今天说的是如果是国足您把它当成亲儿子怎么说，对于亲儿子的话肯定这个得咱们嘴下留情一点吧，是吧？你看这边好多朋友也谈到了这个背包客东子，他说了哪个能比韦世豪更猛啊，结果不让上，昨天给个透明的说法，为什么？我分析了，就是为了给这个规划球员 腾地儿。 对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想想，前场有几个人啊？那你能把吴磊、埃克森也换下来吗？是吧？你不敢换。 就是啊。 对呀。 还有赵军啊，说吃东西购物就能振作。哎，对。 哎， 没错。 是。 而吃好吃的，吃自己想吃的，吃甜食。只能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心情一好嘛，自然而然就振作起来了。 我觉得吃辣的我能振作下吗？ 哦，是吗？ 你别看就是好像是主持人保护嗓子，但我特别爱吃辣的。 哎，这点我也是， 是 无辣不欢 啊。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来点辣的，哎呀，刺激那个感觉啊。 哎，对。 但别辣着嗓子，就是我像我吃辣的，我是找到经验了 啊， 就怎么吃能够既不辣着嗓子还能过瘾呢？就是千万别在嗓子那儿再回味了。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 就 这吃个东西还有这么多技术含量呢， 就在舌头这儿把这个辣椒争取夸一下就吞下去，别让它在你的嗓子里留的时间过长，然后赶紧喝一口茶什么的。 你这吃个东西的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啊，是为了鼓励自己吗？没办法啊，还有用甜食来鼓励自己。 对啊，总而言之都是自己喜欢吃的嘛。 对呀。 4212这位朋友说，他们要是我儿子肯定得虽然不提倡这个打孩子啊， 胖揍一顿啊，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打一顿来得更有效果。 哎，但是你别说，有的时候这个熊孩子啊，他真是家长有时还得是教育教育。但是这个打孩子是不提倡打孩子，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孩子如果你说 非常溺爱，这肯定也是不行的。 嗯， 要把握好这个度啊。 对，熊孩子怎么来的？熊孩子都是被家长惯出来的。 是啊，你看这个熊叔没主意、 嗯、 啊，那您的孩子是不是有熊孩子？ 不是，他说反话呢，说儿子没事儿 啊，当个爱好就得了，就当锻炼身体了，回头咱找个单位上班去。 哎呦。 对， 找啥单位？ 可能对一部分的人是如此简单吧。 啊， 嗯， 找这个什么按摩脚的去。 别，自己那球都没踢明白呢，这脚可能也不对劲儿。 找这个榴莲厂或者是这个臭豆腐厂上班去啊。 啊，反正已经免疫了嘛，对臭。 踢的香点儿 啊。嗯，李智这位朋友说打是疼，骂是爱。对，话是这么说啊，但是。确实不提倡打孩子、 嗯、 可是你说对于中国足球咱骂也骂了那么多年了、 对啊， 这爱也都给予够了吧。 啊，是啊、嗯这个、 熊孩子还是熊孩子。 对啊，你这有的朋友甚至说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你说这都已经爱到什么程度了、 嗯、 是吧，这都 没什么底线了，这不行啊，得给国足提出一定的要求。 嗯， 就我一直是觉得爱它不是无条件的，他需要设置一定的条件。你如果是无条件的爱，那这个爱就泛滥了，那对方也不会珍惜了、 嗯、 对吧， 对，就是要给予他们有边界的爱。 是啊，还有提到振作，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办法，包括刚才夏萌说他喜欢吃甜的、 哎、 我说喜欢 吃 辣 的， 其实都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奖赏一下自己，就让自己振作起来了。你比如说啊，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去 shopping，是这个购物一下， 对 啊，然后最好拿上你这个男朋友或者拿上你老公或者拿上你老婆的卡啊，当然在这同意的情况之下刷别人的卡啊，这个是很解压的事、是吧， 让别人痛苦去吧。 哎，这边还有看到了 FCB 还有 EK， 他俩都说了 啊， 这有谁猜对了昨天那比分赢球啊，是吧，赢我这一个球。 对， 他说他俩都猜对了， 都猜对了，不是，这解决方法还没说明白呢。 对呀、啊 嗯， 解决方法最简单的，您二位距离我们北京电台远吗？建外大街这儿， 嗯， 是吧？日坛路。 对，如果方便的话啊，咱可以约个时间，然后呢，您二位呢可以给我们表演一个颠球大战。 对，或者最简单的石头剪子布也行，就是看谁运气好。 嗯、 您来一个点球大战。每个人都来一次，这个一共五次吧，这个石头剪子布， 嗯 啊，看谁最后的这个次数赢得多，然后就这个球就归谁。 嗯、 啊、反正我们这个提议啊，您二位如果同意的话是可以说同意， 这个方案可还行。 对，或者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您二位都是高风亮节、嗯、就可以说我弃权了，然后这球重新归到我的怀抱里了，自动滚入下一场对越南队的比赛、 你就想看到这个局面，你这个人 是我这太希望这样局面了。但是这两位朋友我觉得都很喜欢足球、 哎、 应该不会撒手啊。 9290又说了，我离着不远啊，你看着办、 啊、你看 你看着办， 离着不远、 嗯、 是。哎呀，你说这个离得远的，我估计赵军在上海这球万一他要中了，他得这打飞的也得过来，是吧、啊、一般遇到这情况大家都不愿意去撒手啊、 嗯、 哎，当然了，说到怎么去激励国足的事儿，就国足还得自己的，就是你在内心当中啊， 哎，你最近不是特别爱说一句话吗？叫自己个儿成全自己个儿。 哎，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呢？ 《霸王别姬》是吗？ 对，《霸王别姬》里边的那个老师傅 啊， 训练他俩小孩嘛、嗯，这个戏班子，那老师傅就拿一个藤条，经常是这个打一下屁股什么， 敲 打敲 打、嗯， 老师就在这讲了，这自打祖师爷啊、怎么着，我们唱戏这一行。啊，怎么怎么怎么好啊，就说啊，各朝各代你们算是赶上了啊，但是要想练好我们这个可不容易呀、啊 嗯、 您得自己个儿成全你自己个儿呀、啊 哎、 大概是这个口气。 老师傅这句话其实放在这个国足这边呢也挺适用的哈。 啊，是啊，哎哟、 嗯、 这还真有放弃的，别介呀、啊、别放弃呀、啊、 你别，你就别拱火了啊， 别放弃，千万别放弃， 你别拱火了 啊，这个 EK 别放弃。还有这个在丰台的朋友啊，啊也还行，也不是说特别的远。 嗯，丰台哪儿啊、 对，要不咱们再议，反正这个球就是属于二位来争夺了啊。二位是怎么个抉择，我都是相当的尊重啊。 嗯， 对， 说到这个如何振作起来呢，我看见有一朋友叫做太阳正暖，哎呀，听见你的名字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挺有正能量的人。 哎， 他说你现在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哈，这个人呢，那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取决于心态。如果我心里不舒服觉得憋屈的时候呢，我就会通过散步啊来让自己 调整调整， 对， 也就振作起来了。看看这个振作的成本还挺低的哈。 是，而且振作呀，这个外界给你多大的刺激，如果你的内心是封闭的，你不想接受这样的刺激，那也是没用的。所以说这个振作你得自己愿意去振作自己，就是国足得听进去，不能不进眼镜，是吧？否则你说你这是一个咸菜疙瘩，我外边就再给你泼盐水，你也进不去也没用啊，得是外界的刺激，这个激励你得是有这样的相应的感受才行。所以想要拯救自己，那内心啊，自己得你想拯救自己才行。就像这首歌《拯救》所唱的呀。 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 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接不了尽头，随后都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随后都化成乌有。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不到最后不罢休。爱若需要自由，梦若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我拿什么拯救？爱覆水难收， 谁能把谁保留心愿为？ 谁等待？ 国足啊！ 情人节写封号， 谁能把谁保佑？ 谁能爱永不休？ 哎呀，孙楠这歌的好像这 key 比我要高一点。 你怎么回事？我听完这首歌，我心情更不好了。 啊，是吧？拯救啊，这是。啊，当年多火呀，是吧？ 是火，这是 永不瞑目的主题曲。 对，你就听完之后，我心情完全就荡到底了， 是吧？那陆毅你喜欢吗？想想陆毅的脸。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又想到国足了。 啊，这边 SH 他说了，这每期选的歌怎么都很好听，而且很有针对性。 哎，这是为什么呢？ 啊，必须的呀！ 所有的歌都是康乐自己选的。 不是，夏萌也提供了很多线索的。 哎，我这个像国足跟国足有关的线索啊，全是康乐找的。 啊，苏格兰高地儿他说了，可以尝试用假嗓。啊， 他已经真假转换了，苏格兰高地。 是，我这已经，我转换的都是这个。 你就转不了，硬转 雌雄莫辨了转换的都 是。 来继续来两句啊。 不到最后不罢休，爱若需要自首，梦更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我拿什么拯救国足？让爱覆水难收，谁让把谁保佑？谁人为？谁等待？我拿什么拯救？情人节写封号，谁让把谁保留深？ 开， 就不想。 哎呀，所以国足，你说要有点这《永不瞑目》里边那个劲儿，那谁那劲儿是吧？ 嗯。 啊，估计也快冲出去 了。我觉得国足要是有你这劲儿，也能冲出去了。 是， 嗯，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是的啊，大家都在支持康乐。Mr. Week 说，第一男主播的身份无疑了啊！是的，为了国足就也豁出去了。 哎，是，所以我们这个听听 FM 应该有工作人员都在线上， 嗯、 在看 着 我们，听着我们呢，给您一个技术上的建议啊！以后咱们这听听 FM 当中能不能？增加一个发红包的，我给大家发点红包，是吧？ 可以 抢红包， 我看行 啊。另外再加一个功能， 嗯， 打赏的功能。 老铁666。 是。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国足输给了日本队。假如国足是您的亲儿子，您会怎么说呢？而面对失败的时候，您又是如何的振作起来的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我们换一个心情来看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7号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双方应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双方应共同办好明年中意文化和旅游年活动，特别要相互坚定支持办好北京冬奥会和2026年米兰冬奥会，以此为契机加强两国冰雪运动和产业合作，希望一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近日，中央文明办、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全面打造中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意见强调，十四五时期要重点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逐步实现全域覆盖、管理规范、组织有序，培促形成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精神，构建一村一社区一队伍一地域一品牌志愿服务的相应格局。 日前，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明确2021年年底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以及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之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另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要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守公德、严私德，以高尚品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要对自身道德建设有更高的要求，心怀敬畏，严守底线，不碰红线，追求高线，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来支持贷款的相应的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7号表示，新增的3000亿元的这个再贷款额度将在今年年内发放，并采取先贷后借的模式，保障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直达性。 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4.78亿万元，同比增长23.7%，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2.8%，这也是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进一步呈现稳中加固的态势。从贸易伙伴上来看，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昨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会达成了各类成果1672个。国家会议中心加首钢园的一会两馆布局是本届服贸会的一大特色。另外，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消息显示，7号的下午1点，丹江口水库水位涨到了167.01米，突破2017年10月29号的历史最高水位167.0米。 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获悉，截至目前，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均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并上线运行，将会开展互联网的诊疗服务，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物配送等相关服务。另外关注到的是凌晨的一场结束的比赛，中国男足是0-1小负，亚洲排在第一的日本队遭遇了开局的2连败，那中国队也是本组2支一分未拿到的球队之一。虽然同组的越南队也是遭遇了2连败，但是由于净胜球上的优势呢，国足是继续排在本组垫底的位置啊。国足下一场比赛将会在1个月之后的国庆节期间来举办，对手就是越南队。从现在开局阶段的这个2场比赛来看，国足完败，而且上一场呢，没有像样的这个射正的球门的次数，但是从这场的最后的30分钟，还是让人看到了国足的一定的改变与希望啊！尤其是4个规划一同登场的时候，感觉国足还是有后劲儿的啊。 嗯，是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一起登场的时间来的稍微晚了一些啊，效果呢不算是很理想。面对日本队呢，4名规划球员加上蒿俊闵的登场，让国足在场面上是有改观的，但是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下一场和越南队的比赛呢是10月7号，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咱们可以战胜越南队，小组赛的形式会有一个改变，但是如果输球了，那就确定没有争夺出线权的这个权利了。所以能不能出线，这个机会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外，今天凌晨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 A 组，葡萄牙客场3-0完胜阿塞拜疆。 D 组这边，法国2-0战胜芬兰。 G 组，荷兰主场6-0大胜土耳其队。 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到的这个篮球方面的事儿啊，这中国球员周琦在今天宣布啊，新赛季会加盟澳大利亚的 NBL 球队东南墨尔本凤凰队。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非常高兴能够加入 NBL 成为球队的一员，我会100%投入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尽全力为凤凰队做出相应的贡献。而之前呢，这个布里斯班子弹队是宣布签下了 CBA 青岛的球员刘传兴，所以下赛季将会上演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德比啊。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显示呢，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之后，东京奥组委的员工将在10月份从最多时的7000人减少到大约1100人，整个奥组委预计在明年6月份解散。根据当地媒体透露说呢，尽管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体上亏损已成定局，但具体亏多少钱目前呢还不知道，需要等到明年4月份才能确定。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残奥会结束之后也表示，现在无法推算亏损的规模。由于禁止观众入场看比赛，仅仅门票这一项，东京奥组委的损失就可能达到8亿美元，占奥组委原计划总收入的10%。另外，防疫措施也都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让预算大大增加。 另外为您介绍一个生活的小常识，一天有3杯所谓的救命水，这么喝最正确。早晨起来一杯水可以清理胃肠，加速血液循环，睡前一杯水，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血液循环会减缓，这一杯水可以在夜间舒缓血管，减少血栓的形成。而起夜一杯水，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血液循环变慢了之后呢，这杯水也能对于什么心脑血管的疾病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好的，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30段继续回来聊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用户1908这位朋友说，上届十二强赛我们四场比赛才拿一分，这我们才打了两场还有机会呀。 你看这还有心大的朋友， 心大，我刚还看见俏吧，我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也挺乐观的，说之后还有好几场比赛呢，咱们慢慢看呗。 是啊，这边还有红墙之左，他说了，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儿子啊，他说只有什么才能生出这样的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呀呀呀！是，您这个看来生物学学的还挺好的，知道什么能生出什么来。 啊，找着了，俏这位朋友说，真正的较量是10月7号那天，打越南是真正的较量。天哪，打越南都是真正的较量了。他说，越南、沙特、阿曼一举拿下，哎，咱们就能出现了呀。 这个流星雨说的嘛，不要在网络上磨磨唧唧，不服现实碰一碰，就是是吧？越南球迷和中国球迷这相互之间各种嘲讽有一段时间了，是吧？不服现实碰一碰，这回 来吧，碰一碰，看看谁更怎么样？ 更弱呀！ 我都不敢说了。 中皮鞋他说了，先打他一顿再说啊，这就是说这个国足如果是他亲儿子的话，得打一顿。哎，但是说你说这个亲儿子在全班考试是吧？但是你说这个全班人家这个一直以来考第一的这个，你成绩没人家强，这你也没有理由去打他一顿是吧？ 可是这个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 是，就怕你学习不好还不好好学习 啊，对 啊，天天还是偷着玩游戏是吧？ 当然了，我们就是没说这个国足是态度有问题啊，只不过呢，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他们起码在这个和规划球员的配合上能够配合得更紧密。按说也一块集训那么长时间了，双方之间应该有默契了啊，但是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前后场之间有那么紧密的联合，和规划球员之间的这个反应能够更加的怎么说顺滑吧。 是， 那是不是就是我能理解成这个大家不熟，态度有问题？ 关键这规划球员吧基本都是前场的攻击线上的，但是你说这个足球这比赛团队的运动，你中场没有这个腰是吧，你根本传不过去，你无法进行支援。所以说昨天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央视的贺伟指导 贺伟指导 他是说的诗人啊，昨天有一句这给我逗乐了，他这解说词说这个国足啊，前比如20分钟虽然说吴磊和艾克森都是前锋，但是实际的效果只是位置比较靠前的防守人员而已。 我天哪，此情此景我只想作诗一首 啊。对啊，所以前锋确实是有，但只是名义上的前锋，你中场没有支援的话，包括后场出球你上不去，根本吴磊接不着球，艾克森更是只要一接球旁边日本俩人就给他夹击，当时就失误了所以咱们这个前锋在前边是单摆扶歌呀。 哎呀啊，地铁一号线说的这国足这表现都不好意思开家长会了。是，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是也都不好意思和越南的球迷怎么样多说几句了。 是， 觉得人说的其实也在理儿。 这边又冒出来一位竞争者林公子，他说他也猜对了比分了，是吧？ 截图了吗？ 这边我找一找吧，反正这球的事跑不出去啊。现在已经是这个有两位已经是候选人，一个是谁？是这个巴萨球迷吧 ，FCB。我看到了，还有一位球迷啊，刚才 9290这位朋友 EK，这两位已经被我们确认了，夏萌跟我双双确认啊，二位是这个候选者，林公子，我们下节目给您再确认确认，跑不了 对， 放心跑不了。 具体我们这因为球只有一个，不可能剪开了， 对 三分之一三分天价，那咱们就想还是得想一个办法， 对， 是来一个颠球大战呢，还是来这个猜丁壳呢？ 是，所以咱们再想一个辙啊。但是这个球我们这已经是说送给球迷朋友们，就必须得送出去才行啊。 对， 是是是。 老虎的军块他说，不要光说国足不好，这是从上层的问题，我们青训就不好，还是得支持国足，不管输赢。应该是还有心态好的。 是，他说了是青训的问题，青训是一个最基础的事儿啊。 可这问题吧，还就是你看似觉得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吧，就总也解决不好。 是 啊，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的一环扣一环，他这个因为你青训不好，就造成了培养出来这个队员就不行。 队员不行呢，这国足不行，联赛好像也是带着也不行，然后一点点好像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为什么说解决中国足球这绝对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呢？这么多年没有解决，如果说是简单的问题了，那估计国足早就冲进世界杯了，是吧？ 是的，白马银这位朋友说，国足要真是亲儿子，我就得看看我，身体条件要是允许的话，我再要一个。 哎呀， 国家不都号召这个三胎了吗？ 哎、 我再来个二胎也可以 啊。是是是，啊，关键国足这亲儿子，有些你还不能说是亲儿子，有些是过继来的，是吧？ 哎呀，你说到了一个对、 啊，但是咱们 恰切的话题啊、 对，咱们对他得像对亲儿子一样好，是吧？也希望他们。是吧？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也给我们家出点力呀、 啊！啊，对呀、啊是吧？就是以我们的真心换你的这个真情，对吧？ 但是我觉得啊，我可能这个也是伪球迷。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咱们这几位过继来的、规划来的球员啊，在场上踢的还不赖， 是、 哎、啊，还算是比较。怎么说卖力的相比咱们国内的一些所谓的亲的儿子我觉得比他们好。 是从水平上肯定是。 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对希望这个其他的后来的尽快学会我们中国话呀，是吧？我们中国话多好听啊，是吧？ 就 那首歌唱的嘛， 什么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是吧？所以规划球员，我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尽快的学会中国话。 这点得和马基奇，得和这个老马学。 对，这据说阿兰学的是最快的，是吧？ 是别的就来了那么长时间，还是你好再见 啊？是啊，对。 平爷这位朋友说，国足不规划都进不了前四十，规划之后勉强进十二。哎呦，那就是说还能进了是吗？ 这个进前说的是进前十二，现在就进前十二了 啊、 这确实是有用的啊。您说的这个对，但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进前十二名就行啊，对吧？我们以前对国足的印象是亚洲的，曾经啊，曾几何时。至少是亚洲一流里边的末端，对吧？咱不敢说跟这个日韩沙伊能比，但是你像是泰国这个什么这个阿曼啊，我们曾经是平汤的，但是现在都做不到了。 水滴无形这位朋友也说呢，看日本球员相互配合，行云流水，团队精神融在骨子里。国足球员呢，相信这个单独的技术可能看不出多少差距，花钱秀腿嘛。最缺的呢还是自小的团队素养，这还是青训的问题。当然了，也有可能哈是各自背后这个文化背景的不同。 是，这个方方面面。足球小社会嘛，足球场上的事儿其实就反映了很多很多，包括在文化上培养人才等等等等的，其实都能够聊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了、 是的，我发现很多就是咱们尤其是这个中国军团里边哈，一般单打独斗的项目呢，成绩都不差。但凡要大家合起伙来干一件事儿，对吧？就容易出问题。 是，除了这个中国女排， 除了这个， 但是 女生那边还好一点，男生这边尤其的不抱团。 对，但是说起中国女排这边是还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 当然也有了、 需要解决的烦心事儿。 但解决起来呢，应该比中国男足要稍微容易一些。 没错。当然说到了这个激励自己呢，我觉得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激励自己。别人再怎么说，有时候你听不进去没有用，左耳进右耳出。尤其是这个孩子说起来又说起孩子儿子啊什么的，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您对自己的儿子或者晚辈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您把这个嘴皮子快说烂了，唾沫星子满天飞，但是孩子好像这个能听进去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有，现在就有种说法呢，就说这个家长啊，用的方式不对， 是吧？ 就没说让孩子愿意听的话 啊， 所以导致这个孩子他不听家长的话，因为就说这小孩呢，他天生就是不听话的，人就是这样的嘛， 是， 就是不听话，有逆反心理的。 你看我这边这个印象最深的，我就有这个小辈儿的啊，就是男孩女孩都有，我就给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讲人生的经验啊，这个说的，那我自己都感动了。我都是感动的不行了，结果我问我说，刚才这个叔叔跟你说什么了，你给我重复一遍呗。 摇头，啥也没听明白。 哎，那你就要反思你自己了，你是不是这个方法用的不太好？ 是啊，所以说，大家在激励国足的时候，我们希望国足能有这个自我的激励，因为只有他们的心里边能够进去了，大家的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激励啊等等的，得走心了。啊，这些话才能最终的有用啊！另外，也需要他们有一种所谓的风雨无阻的这种态度啊！ 哎，还是要希望国足啊，虽然这场比赛结束了0-1的比分、就这样了，但是振作起来呀，我们毕竟还有越南要打呢。 没错，下一场比赛我们要风雨无阻向前冲啊！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放心的追逐。 怕你 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孤独，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就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爱你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逐不认输。 哎呀，所以这首歌是最好诠释了中国球迷的这个心态啊，是吧、 嗯、 这么多年了 纳兰德行就说了，哎呀，说到国足啊，还是因为溺爱给的太多了啊，无缘得的溺爱包容太多了 啊，所以李铁指导曾经说希望大家把国足当孩子，这个真的我觉得很有深意啊。 嗯，说到国足昨天和日本的比赛，剧本杀也说，其实日本队赛前呢也是有一些忌惮中国队的，毕竟有亚冠上一个人就打爆了整条左路的怪物，但是我们没有发挥的好。 是，说的是王刚吧？ 嗯， 王刚曾经打过这个对方是什么大阪樱花还是谁啊？我记得， 亚冠的时候， 对亚冠的时候把对方的一路给突崩溃了。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俱乐部的队跟日本国家队这个级别是有差别的。这王刚能在亚冠赛场那么做到，而且当时这个球队当中这个大腿是谁呀、啊？大家别忘了，是吧？他在国家队层级他不一定能够做到。 嗯，冷眼旁观物语这位朋友呢也非常的理性，他说真别被昨天后30分钟那个所谓假象给阿 Q 了啊！换上规划以后有绝对的进攻机会吗？也没有，攻入对方30米区域的次数寥寥无几，更谈不上有威胁的射门了。之所以让人觉得场面好像有所改善，那完全还是因为日本队那边有人家是有意回收的结果，节奏呢还是人家在把控。 是、 啊、 我 要是继续啊，要是提前换上规划，按李铁的说法，那可能又是一场惨败。 哎，有道理。确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夏萌、 嗯、 我觉得好像人家这就是打拳击，两个人儿 啊 非常悬殊、嗯、一方就是防守捂着脑袋，你这开始揍吧，结果人揍了45分钟累了， 人歇会儿， 歇会儿 开始出拳了 啊，你开始以为哎呀， 但也没有怎么打到点位上 啊。对呀、啊、以为我这个张牙舞爪，我这是泰森附体了、 啊、 结果人家可能就是歇会儿，我累了。 是你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切，那就干脆就给我们一下 KO 拉倒了。 哎呀、嗯、太干脆了呢啊，这想起了一个老梗，一个老笑话了、 嗯、 说 哎呀，我这特别厉害，我太牛了啊！一群人揍我啊，揍我一个小时，我愣是没倒。 他们都累了 啊！不是，为什么我没倒？ 嗯， 啊，把我挂树上揍的。 嗨，太惨了。只留下一段岁月。李志这位朋友也说了一些不理智的话了啊！他说：“中国足球必须推倒重来吧。”可是。谈何容易呢， 哪那么容易啊。 嗯， 这个我们第一时段放了从头再来，这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 义薄云天，哎，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什么时候把足球哈作为这个重大专项来抓就差不多了。 哎，是，确实啊，看到了国家在各个层面这么多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嗯， 好像足球这个总是像拖后腿的这种感觉，让大家好的很多朋友都是感觉不是特别的痛快啊。 是的，但是你要这么想啊，就是哪有什么样的好事都给高帅富呢？ 哎， 你已经占尽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优势了啊！你长得也好看， 哎， 你家条件也不错， 是 你这个教育水平也在线 啊，你还有文化， 你还有文化， 还有底蕴， 这个 还有历史， 你什么都强， 啊、你啥都有， 你什么都好。哎，对，你这指甲里边是什么呀？哎呦， 是 有点泥 啊那是哎，你看这脸上有一个小小的雀斑， 对。哎，是不是就这意思？ 是 啊。爱你够不够多？对 你够不够好？可以要就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梦的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就关键咱们还有得就是不认输的这种劲儿，你说是吧？就好多朋友觉得还是对国足是过于的悲观了。哎，但你说国足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啊，反复像是这个一个循环接一个循环的这剧情是吧？这剧情都不带错的， 恶性循环当中就像噩梦醒不来一样。 对呀，就玩那游戏似的是吧？哎，有一个这个电影很经典，叫《恐怖游轮》，大家看过吗？ 啊，就一直循环那个吗？ 哎， 是吧？ 对，一直是循环。哎，啥时候能打破这个循环呢？是吧？ 嗯， 这得靠谁呀？铁子哥 压力也挺大， 可不是吗？ 嗯， 哎， 来个谁呢？ 是啊， 来个 那皮爷那边人家都 也不好使、啊、 是 皮爷都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了。 对呀、啊，小小强他说了，作为华健的铁杆粉，康乐是不是你唱错好几句呀、啊？啊，我也是华健的这个铁杆粉、 他没有歌词，原谅他吧。 是， 宁波这位朋友说，哎呀，足球嘛就是一个体育项目，大家也别那么上心了啊。还有这个咱们那么大的国家，每天那么多的事儿，足球嘛，咱们还是按这个足球的规律来办事儿吧。 确实、 就是会慢慢好起来的。 没错。这个吴梦生说啥都强，就走路有点顺拐呀、 哎呦喂，好吧 啊，腿脚不好、走两步没病，走两步啊。 这个拐给你准备好了啊，你就扶着走吧。宁波也说这个人家男篮也不好，你们怎么不说？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说 啊、但是这个必须得承认，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男篮很受关注，这个确实也受关注，但是呢，中国男足永远是中国体坛的顶流啊。是吧？哎呀，这首《风雨无阻》给我们放的，又是对国足产生了这个希望了。你说，哎，国足也真是的，每回我们有希望了，狠狠的给我们泼点凉水，然后球迷我们这边哎，自我调整完事儿，自我激励了，哎呀，充满希望，我得风雨无阻了。 对， 就是下一场别又给我们来点冷水。 哎、所以说，球迷才是狠人。 哎，对，球迷自我调节，咱们都是激励地呀、啊。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来交流互动吧。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面对失败你是如何振作起来的呢？大家继续发着，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好的，进入资讯部分，这个时段呢，我们主要关注体坛资讯。首先要说的就是吴磊今天发的这个微博的文字啊，看着挺让人伤感的。那么当其他球员都返回驻地休息的时候呢，这个吴磊呢就已经踏上返回西班牙的旅程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吴磊通过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在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偶遇日本队旅欧兵团的场景照片，然后他就发文了，他说在我旁边几乎一整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都准备返回欧洲各自的俱乐部，真的很感触，我们和亚洲强队的差距确实很大，正是差距绝不虚度每一天。这个文字也能看得出来，当时当刻啊，吴磊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呢，既有对中国队技不如人的无奈和遗憾，也有对强手技术水平高超的肯定和羡慕。而中国队在十二强赛前两轮连续输给了澳大利亚，输给了日本，那这个结果呢？以及中日两队的旅欧球员数量1:16的比例，都再一次说明留洋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哎呀，所以你说吴磊的内心得是多么的那什么，翻江倒海啊！ 我觉得如果当时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会觉得很尴尬。 是啊， 就是人家你看人家抱团这一块来一块走，我这儿呢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呢我也不是说我在比赛当中发挥多好，我也没进球， 是， 然后我就这么说的更加的这个残酷一点，就我灰溜溜的回去了。 是啊，吴磊的内心估计想哭了，都是， 肯定是。 哎呀，你看球迷朋友们，你没看着啊？怎么这人组团来了，我这就一个人啊，咋办呢？这是 单打独斗，确实挺可怜的啊。可是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正是差距吧，这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哎，是，当然了，这边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中国球员吴曦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因为犯规拿到黄牌，直播的时候字幕显示吴曦会缺席下一轮的比赛，不过根据相关媒体的消息，吴曦下场不停赛，这是转播的字幕出现了一个误报啊，这个我也关注到了央视的这个贺伟老师，当时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更正了这个事儿了啊。 赛后呢有很多媒体啊都对于这场比赛去进行了点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一看世界其他媒体都是怎么说咱们昨天的表现的啊。美联社就关注了这个亚洲区的赛事，重点报道了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三场比赛啊。对于三支亚洲强队的获胜呢，这家媒体认为三队目前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在谈到咱们的表现的时候呢，美联社这个原文就说日本1:0轻松击败了中国队，从主场惨败给阿曼队的比赛当中走出了阴影，而中国队还没有进球，两连败让中国想要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机会看起来渺茫。还有呢，这个足球王国巴西，他们的媒体是说日本队的状态刚好确保以微弱的优势赢得比赛，这要归功于大破勇也在前半场结束前的进球。中国队这边呢在球场上展现出的实力远远低于此前的阿曼队，他们仅在上半场开局阶段试图通过防守遏制对方的进攻，全场没有任何有威胁的进攻，也没有射正球门的记录啊。 哎呀，是，你说这个又给人家这个越南媒体球迷那边提供素材了，是吧？ 越南媒体也说了呀，说越媒说通过这个中国队的比赛他们有了勇气和信心。 哎呀，他们收获了信心了。 对呀，你说这，这是给他人做嫁衣。越南队的他们说啊，他们和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他们的配合相当的犀利，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强队的压力之下呢，他们依然表现出了灵活的技战术打法。在3:0大胜中国的情况之下，澳大利亚队的大胜显得喜气洋洋，但和越南队的比赛却给澳大利亚队带去了许多困难。他们还用各种数据进行了对比，面对一个各方面都强于越南的澳大利亚，越南队无所畏惧，特别是防守和反攻都非常主动，甚至创造了一些得分的机会。总而言之，看完他们自己打完比赛，并看完了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之后，这个越南球迷欢欣鼓舞啊。 是，越南队开始这边啊，这有意思了啊。距离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还有一段的时间，我相信这一段时间双方的这个球迷相互的嘲讽肯定是不会停的，但是这也是体育比赛有意思的一部分。另外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今天来自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东南墨尔本凤凰队官方宣布球队与中国球员周琦完成签约，恭喜琦琦啊。 新赛季有球打了，他会代表凤凰队来征战 NBL。这也是周琦继2019年从 NBA 归来之后又一次前往海外去打球。说实话，周琦奇迹，他要是能把 NBL 给打明白了，那也不亚于去 NBA 打球了。这澳大利亚队在奥运会经常能进前八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呢。 嗯，是的，而且呢，他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也说了，说自己啊会100%的融入到这个 NBL 联赛当中，新赛季也会抓住机会增强自身的实力，全方位啊，全方位去锻炼自己，希望在联赛当中得到历练和进步。而且呢，哎，他还说了说这个希望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未来的比赛当中去，能更好地为中国国家队贡献绵薄之力，哎，是他不变的追求和目标。也希望周琦在 NBL 联赛当中呢，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本事，同时呢，也学点经验回来。 是，少了很多这个人事之间的这个纠缠，相信周琦他的水平会有更好的一个展现。另外，昨天晚上全运会男子团体三米跳板的比赛迎来神仙打架啊。两位奥运冠军谢思义和王宗源回到国内赛场是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双方在最后一跳才分出了高下。王宗源单跳拿下102.60分，最终是击败了奥运的双金王谢思义夺冠啊，确实跳水乒乓球这个国内的全运会的比赛比奥运会有时候还强啊。 哎，没错，看完这国足的比赛，如果不高兴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乒乓球啊，跳水什么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是的， 今天美网这边呢，女单展开了1/4决赛争夺赛会的二号种子萨巴伦卡以6-1、6-4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克雷吉茨科娃，豪取个人赛暨巡回赛单打的第43胜，也超越了巴蒂和克雷吉茨科娃，独占排行榜首位，并且连续2项大满贯赛事都成功晋级4强。那接下来呢，他将会面对的是加拿大的小将费尔南德斯。男单正赛1/4决赛赛会的12号种子加拿大的选手阿里亚西姆和西班牙18岁的小将阿尔卡拉斯一共打了1小时08分钟，很快啊，结果后者在3-6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呢，因伤退赛了。这样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大满贯男单正赛的4强，接下来他会和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去争夺决赛权。 另外为您普及一个生活方面的小百科，鼻子出血了之后怎么办呢？ 不是仰头吗？ 哎，还是低头呢？ 嗯，反正我小的时候就是一边仰头一边举着这个和你流血鼻孔相反的那个手。 哎，看来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 是吧？ 这边给您摆课一下，鼻子出血了之后，首先要保持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位置啊，坐下，这头向前倾啊，得坐下来先啊，别站着哈，头向前倾，让鼻腔里边的血顺势流下，避免流入口腔当中。第二呢，要吐出口中的鼻血还有血水，避免吸入肺部或者流入胃内引起呕吐。做完了上述的步骤之后，我们还可以采用压迫止血法、冷敷止血法，还有这个填塞还有阻塞的方法来进行止血啊。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话题，通过国足输给日本队这场比赛，假如国足是你的亲儿子，你会怎么对国足说呢？另外，面对失败的时候，你是如何振作起来的？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回到聊天当中。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两个小时晚高峰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昨天晚上国足和日本队的比赛。啊，国足输给了日本。假如国足是您的亲儿子，您会怎么说呢？面对失败，我们又如何去振作起来呢？ 儿子，你可长点心吧， 醒醒吧，这可是12强赛呀。 儿子啊，你能不能孝敬孝敬你的父母啊？你说这么多年没少给你投钱，没少给你关爱，你怎么动不动还气我 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皮带在那边呢，给我拿过来 啊。但是这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是吧，这还能打过儿子吗？别被儿子打一顿。 对，被反打了啊。 这边还有谈到6、7、8，他说了，虽然球员能力是失利的根本原因，但要找到比李铁还差的国足教练几乎不可能了。他说希望李铁怎么怎么就下课什么，不太可能。铁指应该是签了6年的合约吧？ 对，但是也说了会有各种考核，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做着随时下岗的准备呢。 对，因为这个主教练这个行业，尤其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任何国家队都是属于你必须得时刻的接受大家的批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法国队最近表现不好，这各种评局啊，法国的主教练德尚压力更大。有球迷更有意思说，齐达内警告，齐达内那边已经预备好了，德尚你再评一场你也下去吧。大家想想，德尚人家那拿过世界杯的这个功勋教练，那都有这种下岗的危险呢，是吧？ 那主教练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用户1908这位朋友说，触底反弹这个道理想必都知道吧？那咱们算是这算是触底了吗？ 是，这别这个底下还有地下室。 不是，这个输越南这才算是触底吧？ 是，输谁？反正现在范达将军跟我们定义啊，是输完泰国，输缅甸，然后再输 越南， 最后没得输了。这个什么什么的才能怎么怎么样啊？那意思是，然后最后一句话还要不要脸呢？是， 哎呀， 所以激励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荣誉感是激励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脚星叔叔说，我昨天才发现中国足协这个徽标换了啊，不是长城了，是上龙下凤 啊。呀，龙凤呈祥， 龙凤呈祥， 是 像个背面似的啊。 哎，这也挺好的。这个俏他说了支持李铁，每次给他特写镜头的时候，总看怕看他吹头发，每次还能看到他吹头发。这个 一直在吹了，是不是他可能也生气吧，也着急，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发泄出来，就吹头发吧。 这是人家习惯了已经，飘逸的感觉是吧？ 对，就像这个坐在教练席上抠鼻妞似的。 就好像这个美女，有时候你经常得用这个手捋一捋头发是吧？这样的显得你这个万千的姿态是吧？万千的美态。 你怎么就是把美女和铁子说到一块去了呢？ 铁子他就在足球场上，他是也是，踢球那会儿，当然他不是美女的这个类型的，他踢的是相当的硬实了。 还有大型犬科动物说，国足这个儿子得降格成孙子了。 哎呦喂，就下一代呗，再下一代。 刚还有朋友说，我这个是看不见国足能够取得好成绩了。 是， 这边还有赖克斯他还说了，有格言说亲子之间必然是一种复杂而痛苦的关系。 嗯 啊，看来我们跟国足真的是亲如父子啊。 嗯， 啊，你可不是吗？李铁指导说这话还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啊。 哎，是的，就当儿子去爱吧，怎么办呢？加油，这个逆子。 加油，淘气的孩子啊。 对， 是。 大脚筋叔叔还说日本队前场小球真巧，中国队这么多防守队员就是断不下来。 哎， 这是人家基本功好的体现。 但这届日本队被日本球迷认为是最近十年最弱的一届日本队。 嗯，对，他们还认为这是弱的， 就没有像以前那种比如说中田英寿、 对 本田圭佑啊这种级别的领军人物。 嗯， 他们还觉得现在是弱的呢。 那只能说明这个我们更弱了。 对，这1908他说了他吃饭呢怎么又说抠鼻子 啊， 是 吹头发抠鼻子嘛，就是场边的小动作嘛。 是乐夫反正他喜欢抠鼻子 啊， 人家估计也当饭吃呢。 你是你不让人吃饭了啊。 哎，这边还看到了麦克他说， 嗯， 怎么振作起来啊，这不干了啊， 不干了， 我不干了 啊，换一个地方 啊，儿子的爸爸不干了啊。哎，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古代哲学家老子，啊，他都说我不干了。 好好好， 老夫子都不干了 是 吧， 下场比赛我不看了。 哎，是。哎，但是我们今天话题说到如何振作起来。哎，我看了这个四大名著啊， 嗯， 很喜欢，我总结出来了四大名著当中都有这个振作的案例啊。夏萌， 你说说。 你比如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吧，先说， 嗯， 贾宝玉贾府历经了大起大落， 嗯， 哎，最后在人续集里，我只是续集啊，高鹗的续作里 啊， 还是把贾府最后给写起来了啊，对吧？还是他这个子侄辈的还能出来这个所谓的这考上状元的这一类的及第的啊，就是这个家道中落之后还能往回来这一下啊。所以说想象贾宝玉他在他这个后半生当中他是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看人家这振作起来了吧，对吧？ 可是这毕竟是后续写的嘛， 啊，对， 是往这个就是 happy ending 去写的， 对 啊，但是其实怎么样呢？大概率事件啊，这个曹雪芹先生可能最后就大地白茫茫 啊，是啊， 哎，就尘归尘，土归土 啊，对， 大地白茫茫 啊，但还是需要振作自己。当然，这是《红楼梦》 嗯， 另外还有这个《西游记》里边那更是了， 嗯， 唐僧99-81难，你说唐僧要但凡心理素质不好一点。他这振作不起来了， 嗯， 赶紧妖怪来吧， 不是， 赶紧吃了吧。 他因为他有他几个徒弟保驾护航呢， 啊，是啊，啊，所以说振作啊，自己得振作自己，另外周围得有人帮你， 哎， 你说是吧？ 当然了，更多的啊，还是这个自己去靠自己的心态调节。 对呀， 你可以像赵军刚刚说的，我逛街呀， 哎， 我吃好吃的呀。这个我吃甜的，康乐吃辣的呀。总而言之呢，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方法，让自己开心起来。人一开心嘛，也就振作起来了。 是啊，赵军说这贾宝玉后来写的不是去出家了吗？ 啊，对呀， 那人家也是振作起来了，坚持能够活下去，这就是一种振作 啊。是 寻找到人生当中另外一种境界了。所谓踏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两大名著还继续聊三国里边振作的夏萌。我觉得刘备太振作了， 刘皇叔， 对 啊， 所谓知其犯吕之辈，哎，一点点发展，还能弄俩铁哥们儿，啊，生死相随。另外呢，你说被各种赶，这个也不待见，那个不待见他，赶来赶去的，全都恨他，都想杀他，啊，家都快被推没了，结果人家最后还能在，啊，四川当时的这个宝地呀，建立一番所谓的王业，你说。刘备这心得多大呀，是吧？振作起来了。 对，也和他周围的人有关。 对啊， 他要不是有这个几大兄弟帮忙，另外还有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也会沉沦下去。 是，还有最后再说一下《水浒传》里边最振作的是谁呢？ 嗯， 夏萌，你觉得呢？ 《水浒传》里边最振作的， 最能这个振作起来的人，大家觉得是谁？ 武二浪。 这是武大郎啊，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武大郎心得多大呀？那边潘金莲都那样了， 吃药了，大郎。 武大郎还说，只要你，哎呀， 等我兄弟回来了，只要你还对我这么好，我都原谅你。哎，我原谅你了。 你要吃饭了啊？ 然后那个，结果他那位还说了， 嗯， 大郎，该吃药了。 学得很好，学得很好。 所以国足想一想，武大郎都那样了，人家还心里还充满希望呢，对不对呀？ 国足是大郎还是武二郎啊？ 是，国足现在是啥郎都不是，打郎的。 华北小新说，不下决心从孩子培养起，永远没戏。可是很，我觉得现在身边很多小朋友是喜欢踢足球的，家长也愿意让他们去尝试足球，当个兴趣爱好也确实可以。可是你这踢到初中了之后，然后呢？ 对呀、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没有上升通道了呀。 而且这个校园足球的普通的爱好，跟你这个职业梯队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因为职业梯队那个是精英足球。 嗯。 任何国家你想把这足球搞好，都得是精英足球搞得非常的到位才行。 对，那你进入到了这个一些青训的体系里边之后，你又想学习，就是你无法两方面去兼顾的。 对啊， 你首先得解决好这个体训结合，体教结合，我既能学习我也能踢球，我两方面就两手抓，我两手都要硬才行啊。 是啊， 你现在让一个小朋友去说啊，我才十几岁，我放弃学习，或者说我放弃其中的某一项，我只单奔选择其中的一项，我觉得谁都不能去做这个决定的。 没错，尤其家长都是爱孩子的。 嗯， 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其计深远也啊，就是这触龙睡赵太后里边的一句话，大家可能初中都学过。父母给孩子考量，那肯定是长远的考量。 嗯， 尤其你说中国足球这么多年这么的低谷啊，我还让我孩子往这个火坑里跳吗？ 嗯， 是吧？很多家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想法。 四九城说，国足大郎该吃药。 哎呦， 是的，哎呀，药不能停啊。嗯，6645，刘备在成都的京郊人儿、 啊， 哎啊， 是 我特别不喜欢刘备，你谁呀、 啊？ 你就刘皇叔。 他确实是在是属于远亲， 哎，就那个就犄角旮旯就找了一个 对 亲戚关系， 中山靖王之后 攀上了， 对 啊、 他当时是这个皇上这个侦查到了，在这个族谱当中，所以他不是吹牛， 嗯，是不是吹牛？但是我觉得他，但他可能为了这个企业啊，为了发家，也不得不把自己身价抬高了。哎呀，怎么就说到这儿来了？ 另外刚才提到武大郎这事儿啊，就是。国足这边还得有点这个敌人这方面的激励，你比如说越南队、比如这边看不起咱们， 人家不还就已经激励了呀？ 对呀、 人家都收获信心了呀。 所以说武大郎要当年长点心的话，他就会注意到王婆。 哦， 你说你看他还傻乎乎的，王干娘，来点炊饼吧，干娘，还管人叫干娘呢。好坏不分， 你怎么学的这么像啊？ 是吧？ 你是不是在家偷偷学来着？ 这我就一直想演这武大郎，你没有导演是让我演啊，是吧？非得让我演西门庆。 哎，咱俩下回演吧。 哎呀呀呀呀！ 怎么样？ 演啥？ 我们小剧场开起来。 行，那我就演大郎 啊。那我演武二浪吗？ 你演。 我演王婆。 王婆吧，王干娘。 啊，我演你干娘。 干娘给我介绍个对象吧。 啊。 没对象呢，现在。 哎，行啊，大郎。 哎，这边还有人说武大郎是不是武大郎了？是国足像灰太狼、怎么说呀？ 国足才 啊，这吴孟生说的，国足是灰太狼，只是一个搞笑担当吗？外表长得像个狼，结果连羊都干不过。哎呦 妈！哦，你要这么说，哎，确实是这样的啊。 是， 嗯。 啊 ，VIP 他说康大郎，哎呀， 嗯。好，让干娘给你介绍一个谁谁谁啊？ 大点声叔叔阿莲吧。哎呀， 阿莲， 金莲，您指的是 啊 金莲还是说易建莲呢？ 啊，他这个莲， 应 该是那个 阿莲，易建莲是吧？ 嗯， 哎呦呦。 对，怎么又聊起了这个大郎二郎？ 我们就聊起振作这个话题嘛。你想着像是武大郎那样的人都振作起来了、是吧？也没说这撞脑袋，这撞墙就死了是吧？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得振作起来是吧？国足、加油！ 国足，哎，你先太小声了，你大声点来。 国足加油！ 嗯， 奥利给，加油啊，兄弟们！好嘞。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来看资讯，记者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的杭州市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条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保护长三角最大人工淡水湖千岛湖量身定制的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2022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深圳赛格广场大厦桅杆拆除工程现场指挥部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发生摇晃的深圳赛格大厦桅杆拆除已经按科学程序认定大厦结构安全，有感震动风险呢已经消除，自9月8号起将全部恢复运营使用。 另外关注到的是，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7号公布新增12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8例为本土病例，多人涉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另外在7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将会出任临时政府的代理总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会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塔利班随后发表声明说，阿富汗人民应遵守伊斯兰教的原则，政府将会保护人权。 比特币7号正式成为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这种虚拟货币首次在一个国家获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不少人担心这个举措会增加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另外，近日山东省临沂市某职业学校的一位学生贪玩逃学，本想翻过围墙栅栏，不过臀部被栅栏刺透，卡在学校围墙的围栏上，十分痛苦。 哎呀呀呀呀呀呀，所以这个不能够，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啊， 这不能够玩这个危险动作呀，大家。 因为我这个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高中住校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还好那个时候没有栅栏， 是 一个围墙啊，非常的危险。 哎，这个就是这个新闻事件打一个著名的服装品牌，叫皮尔卡丹， 你给人做广告啊。是的，提醒大家在学校呢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不能贪玩，不能逃学，不能做这种危险动作。 是。 好，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改委7号表示，近日印发关于缓释肥料等执行农用化肥铁路优惠运价政策的通知，将主要用于农业大田作物生产的缓释肥料等8个新型肥料品种纳入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7号表示，中国已经明确了14-15时期智慧税务建设的蓝图，其中将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作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作为驱动力，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的改造。另外，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第一批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件所涉的品种既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主要的农作物，又包括辣椒、梨树等经济作物。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昨天宣布，到2030年将会投入1.5万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研发和制造。 另外，我们也是为大家来提示一条天气的预告，在东北地区、华北还有江南等地将会有强对流的天气，这是今天的早上8点到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的一个预告啊。辽宁中部和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部和南部、福建的东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为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这边看到了建外大街的，应该已经下上了雨了。打伞了？ 下了吗？打伞了？ 下了。 对，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就看见，很多朋友给我们预告啊，说，他们那地儿马上也要有雨了。今天也确实，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的，提醒大家晚间出行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的，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播放到这里，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精彩别致的留言吧。 是的，我刚刚我这偷偷刷了一个我百度啊，有朋友在我们这儿说，了一个三四郎。然后我还看了一下，哇，这是黑泽明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资三次郎》，1943年的呢。难怪没看过啊。 是。 很多朋友说这个没看过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哎，这个确实年轻有好处啊。这国足要是我们亲儿子要是11-12岁就好了，是吧？年轻人有无限的可能性。 慢慢塑造，但就怕这儿子比如说二十多岁了定型了、 嗯、 不好管了是吧，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听话了，你说是吧，啊，这也不听父母的管了， 嗯， 咋办啊， 你说谁呢， 啊，这亲儿子说的是， 嗯，还有朋友说啊，这个说到国足，要有这么一个儿子，就是操不完的心， 哎， 确实操不完的心呢，还得操心啊，国足一场场比赛，大家不得也都跟着一场场看吗？ 是志宏春秋他说了，康乐厦门来欢乐谷享受一下天地双雄吧，哎呀。哎呦 我真享受，我享受过。 他说一切不高兴都忘了， 是、 是 的，我也享受，我也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去享受了一下。 是， 嗯， 当年我这独孤九剑啊，这第一剑刚练完， 然后呢， 等我独孤九剑练完以后，这转圈什么的， 嗯， 像令狐冲那种，那我再去享受这个天地双雄吧。 1908说我们家这边下雨了啊，这个定福庄北里这边，嗯，是那，今天反正说了下雨会下，会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吧。 哎， 明天早间呢，这个气温也会比较低，所以早晚出门啊，因为也白露过后嘛，早晚出门大家多穿点。 对，另外关于我们昨天竞猜康乐这个足球的事儿，现在除了两位朋友确定了之外，刚才这个林公子，我看到您发的这个图了啊，这 他说有乌龙球， 比分猜中了，但是张林鹏乌龙球，我看这算不算呢？这个要是如果算的话，就三位了。我们考量考量， 好吧，严格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不算。 您多写一句话， 对对，如果不写那句话的话就完美， 是不写就完美，但是说这个算不算呢，反正这球呢这两天咱们再议吧，都属于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放心了啊，这几位这个中奖的资格获得者，您放心，这球我肯定是送出去的啊！ 是的，另外我今天也把话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夏萌和康乐会越来越多的会和大家去进行这个有奖竞猜的游戏啊，我们的奖品也会越来越丰富哦。 王干娘，啥时候介绍一对象给我呀？ 哎、大郎，你别急，别急嘛！ 你上回介绍那金莲，他有点不务正业，您再给我介绍一个，下回。 大郎，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小莲怎么样， 你激励激励我，我平时刚输球的。 大郎你好好卖你的炊饼吧啊！ 好，就是国足这边把自己专业干好了也算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激励吧。 嗯， 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就为您演绎到这里，是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刘欢老师经典的从头再来， 国足 也送给 加油 国足啊，是、这首歌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啊， 明天再会。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些期待眼神，失落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好坏，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